斩楼兰四位会长都到齐了，但好友蓝里的军魔校却还不见。既然成了同盟，时间表当然得一起约了一下。结果现在四人都来了，大神还没上，顿时让四人焦虑万分。大神怎么还不来啊？四人都焦虑，听闻了手下对昨夜三战的报告，四人都知大神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大神不在他们没法混呢。结果这时，四人相继收到好友申请，同时一个叫悟道君的家伙。再看申请理由，君莫笑。嗯？四人疑惑了一下，纷纷同意。是我。叫悟道君的家伙加上好友后，立刻发来消息。大神？四人齐疑惑。是啊。 为什么换了个马甲？四人不解。都一样了。叶修从容答道。用马甲当然不是没原因的。叶修估摸着真开始抢豹子的时候，自己这军魔校真要往前一站，各大公会怕是要不顾一切的过来先把自己消灭掉，这样很破坏平衡啊。大家是出来抢 boss 的。 惹得所有人非要先把自己干掉就不好了，所以叶修早决定了，真到这时候是必须要用马甲来伪装一下的。马甲号他们手里确实有不少了，魏琛、陈国前前后后都有买过。到后来，陈国很郁闷地发现，耀祖公会干嘛还要拜托别人呢？自己手里这么多马甲，不就够凑数了吗？ 所以，星星公会在凑齐这些账号后，已经果断成立了。不过，比较寂寞的是，公会里现在除了陈果的竹烟霞和当时跟他一起离开家室的战斗法师林山水，再没活人，全是小号马甲。账号卡现在整齐的躺在抽屉里，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君莫笑、韩嫣柔还有包子入侵这些角色。 现在退出驿站，天下还不够5天呢。陈果撺掇来的那些朋友也是一样未够。今天倒是好了，公会里总算是亮起了第三个名字——悟道君。买来的这批账号中的一个牧师，原本身上装备是比较烂的，三人这几天起早贪黑的拾荒，收成不小。但叶修也懒得从那里去挑去找了。 找陈果要了点金币后，就去市场上扫荡了一身，不好不坏的就这么凑合着了。而后就向四位会长申请好友，添加联系上后，大家就已经随时待命，等 BOSS 刷杀了。轮回和蓝西格两家的粉丝在俱乐部努力调解后，终于是不大闹了，但也偶有个别冲突。 当然，这种级别的冲突是无法形成拾荒市场的。叶修三人此时闲暇也再没拾荒的事可做。叶修开着悟道君正在四下随便走走，唐柔和包子此时却在做着训练。是的，训练。现在两人不再只是网游里像个玩家这样随着性子玩玩闹闹了，叶修正在研究整理一套专业的训练方案。 职业战队倒是各有自己的训练方案，但电子竞技训练起来自然是依靠各种模拟程序进行的。叶修手头没有这些程序，但这些程序的道理他都是明白的。于是就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利用荣耀网游的环境来设计各种练习方式。如此虽然比不了模拟程序那样更针对、更有效。 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唐柔和包子他们现在需要这种系统、专业、持之以恒的训练方式来巩固、强化他们的技术，养成一些意识。这种训练一天两天没有用，像锻炼身体一样，贵在坚持。这种反复的训练，在过了新鲜期以后是比较枯燥的。 但想成为真正的职业高手，自然是要付出很多汗水的。只是玩玩闹闹，抱着娱乐的心情，那顶多就在网游里成个玩家高手。 职业高手，职业在前，高手在后。想成高手，先得拿出职业的态度来。而持之以恒的训练，就是一位职业高手该有的态度之一。这样的训练会伴随选手的整个职业生涯。新人靠训练来提高巩固，老人也需要靠训练来调整保持。叶修看起来没有专门训练过，那是因为他这种水平已经融会贯通，只要自觉，平时打怪 PK 甚至赶路，他都可以当作训练来完成，而不需要使用软件之类的东西。对他自己而言，训练无处不在，信手拈来。唐柔和包子目前还没过了新鲜期，训练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不过今天两人都还没练多久，鹤舞工会的会长武进之已给大家带来消息，他那边发现有 BOSS 刷新了。70级野兔 BOSS， 多拉克竞技场的角斗士维泰里乌斯。这个 BOSS 从战斗职业上是以暗夜系的刺客为主，不过却又像骑士一样可以迟钝，职业乱搭一向是 BOSS 们的特点，玩家早已习惯不会去纠结了。而面对每一个野兔 BOSS 一样， BOSS 本身从来都不会是重点，怎么去众多工会中脱颖而出杀到 BOSS 才是重点。 赶紧吧， 昨晚丢了三个 BOSS， 那是因为大神不在，现在有大神在，四位会长亲自坐镇，那才算是他们的全力出击。而且这是继上周他们狂捡便宜以来，终于是要正式和各大工会的 BOSS 猎杀团竞争了。七十级野兔 BOSS， 各大工会必然是要出全力，这一次的成败才是真正检验他们这个联合是不是有价值的。 出发， 叶修这边招呼了唐柔和包子，操纵着牧师穆道君就上路了。唐柔和包子立刻也是换了马甲，他们两个的角色韩烟柔和包子入侵虽然不如君莫笑群嘲，但各大俱乐部工会肯定也知道这两位是叶秋大神的死党，真上了战场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叶修觉得还是低调一些好，没见三人换了马甲以后连星星工会的名号都是隐藏的吗？虽然这工会在神之领域只是刚成立，但从第十区肯定有消息上传，想必各大俱乐部工会早知道这是谁家的势力。这一次代表星星势力出战的还不止他们三人，还有第四人小手冰凉。他现在已经退出了霸气雄图，算是正式转投星星这边了。不过他的角色和君莫笑几个类似，退出工会不到五天还不能加入新工会。都是战队成员了，叶修当然也没对他隐瞒目前工会的情况，野兔 BOSS 的竞争也会是他们在游戏中要努力竞争的东西。听闻现在星星工会要出战了，还没进工会的小手冰凉也是匆匆赶来。多拉克竞技场是在马罗城附近，马罗城的传送阵是必经之路，双方约在这里碰面。小手冰凉赶到时就见不少头顶大工会名号装备一看就很不凡的玩家不断传送到这里，朝着统一的方向奔去。小手冰凉一看也知果然是要大场面了，而后视角四下转着，是找叫他过来会合的战队同仁。很快他就听到有人招呼： 小手，这边。 小手冰凉视角又转了一圈，听到了声音，他却找不到人，但很快就已经收到了一个入队邀请，邀请人悟道君。小手冰凉又转了圈视角，终于在传送阵一旁的墙根下看到了三个角色。悟道君正是其中的牧师，另外一个战斗法师，一个流氓，三人一起实在貌不惊人的可怕。 换作以前，如果有人告诉小手冰凉这样的装备的三个人是去抢野兔 BOSS 的，小手冰凉一定会笑死过去。同意入队后，小手冰凉就在队伍频道里看到对方彻底打消他疑虑的一条消息。 是我们。 小手冰凉走过去和三人会合，没等他问，叶修就主动开口解释了一下。 大号太显眼了，要低调。嗯，好了，我们出发吧。 就我们四个？小手冰凉问。 盟军随后就到。 那我们还不是就四个？小手冰凉显然没太把盟军当自己人。 你有什么意见？ 不会有点少吗？小手冰凉汗呢。有点少？这少太多了吧。马罗城附近都是七十级练级区，出野兔 BOSS 肯定是七十级的。小手冰凉虽然没怎么参与过这高层次的战斗，但大公会出身，没吃过猪也见过猪跑啊。七十级野兔 BOSS 那必然是出去公会最最最强的精英团来面对的，而他们只是四个人嘛。 这算多的了，没你的时候我们才三个人。 小手冰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难道这就是职业战队的气质？一边走着，叶修也和四位会长联系上了，互相问了坐标，约了地方后很快碰面。展楼兰、月子清、白皙刘景、武进之四位，说是中小工会的会长，那也是相对兰溪阁、中草堂、霸气雄图这种最顶尖的工会而言的，就放大众眼中也是足够足够值得仰视的了。四位会长都是各带着人来的，因为重视，带的都是工会最强最狠的角色，只看装备都看得出来。相比之下，星星工会来了四个人，装备个顶个的烂。这个叫五家同盟？小手冰凉有点恍惚。他当然清楚他们能和对方联盟靠的肯定不是工会实力，而是大神实力，只是此时大家聚在一起，从这人头来看，己方声势确实弱太多了，但看自家这边的三位，对方却好像一点不适也没有。是的，这一次他们人还多了呢，这之前他们一直只是三个人而已。